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李商隐所作的《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首诗创作于公元845年前后，在此之前，李商隐因为母亲去世，不得不回家丁忧三年。守孝期满，他重返都城长安。在途经长安附近的乐游原时，他有感而发，写出了这首流传后世的名作。诗中写道：傍晚时分，心情郁闷，驱车登上郊外的古原，眺望西方，夕阳正好，可惜天色已近黄昏。李商隐的诗歌一向饱含着强烈的政治隐喻意味，本诗也是如此。后人解读这首作品，认为本诗最后两句正是在评点朝政。在当时，在位的皇帝是唐武宗，他任用李德裕为宰相，打击藩镇割据势力，加强了朝廷的中央集权，唐王朝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可是另一方面，唐武宗崇信道教，大量炼制服食丹药，最终威胁到自身健康，甚至对朝政造成了不利影响。所以诗人在此流露出深深的感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本诗题目中提到的乐游原，自古便是长安人最喜爱的游览胜地。在李商隐生活的时代，由于这里是长安城的制高点，所以人们都喜爱登上此地远眺，要么会向北眺望长安城里的繁荣景象，要么向南眺望曲江池和大雁塔的风光。特别是每逢上巳、重阳等节日时，原上更是人潮涌动，络绎不绝。今天的乐游原位于西安市东南二环外，在雁翔路与青龙路的交汇之处。如今这里已开辟成一个城市公园，原上至今遍栽各种花木，特别是种植有大量的樱花，待到初春时节，樱花绽放，整个乐游原就被笼罩在一片粉红之中，成为人们踏青游春的最好去处。如今的乐游原中还保留有一座青龙寺的遗址，这座寺庙始建于隋文帝年间，在盛唐时期达到鼎盛。由于唐王朝的大力推动，佛教不仅在国内大范围传播，更是漂洋过海传到了日本。大约在九世纪中叶， 许多日本僧侣跟随遣唐使来到中国，系统地进行佛法的学习。在当时，青龙寺成为了这些留学僧侣学习和生活的住所，这里也因此成为了中国与海外交流的一个窗口。在青龙寺内，专门立有一座空海纪念碑。空海是日本高僧，曾跟随遣唐使来到中国，在青龙寺学习生活了多年。之后他返回日本，带回了大量佛经典籍，并开创了一代佛教流派，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过突出贡献。1982年，中日两国政府协商，在青龙寺内修建了空海纪念碑，以纪念这位佛教大师。除此之外，青龙寺中也种植有大量樱花，不仅品种稀有，而且植株密集，每到春天绽放之时，如粉云密布，美景堪称乐游原上之最。在近现代城市快速发展以后，乐游原自然已经无法成为西安市内的制高点了，加上周围楼宇的快速建设，使得即便是与它相隔不远的曲江芙蓉园和大雁塔也是若隐若现。诗人笔下所描绘的西洋景致更是已经很难再亲眼目睹了，恐怕我们也只能回到李商隐的诗中去感受那种远眺夕阳无限感慨的心境了。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唐诗地图，我是宝木。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李玉刚。 落下的水滴， 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金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令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对天几高，心中只比天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希望。 斗争中。 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 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正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愿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报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好宝贝，哎呦，主编呐，我求求你了，农村这篇稿子你别让我写了，这真的。我虽然生在农村，可是我进城十来年了，我现在不太了解家乡了。哎，要说了解，我只了解我弟弟，他现在倒是农村的，可是不怕您笑话，我是天不怕地不怕呀，就怕我兄弟上我们家来，他逮什么拿什么，我受不了。真的，他进城一次到我这儿扫荡一回啊。所以呢，我什么，明天必须交稿。哎呦，主编，我求您不能宽限，喂，不写还不成了。 哥， 我的天哪，怕什么来什么。 哥， 这么大口袋啊。 哥， 哎， 你可想死我了。 不光想我，你还想我们家东西吗？ 我说兄弟啊，你身上这是什么味儿啊？哥 啊， 我最近在乡下养狐狸呢。 我一看见他，我心就哆嗦。 哎， 哆嗦。兄弟 啊， 你这回拿这么大口袋，准备让我给你往里装点什么呀？ 哥， 嗯， 这次进城我不是求你来了， 啊， 我是开会来了。 是你开会也是上我们家开扶贫会？说吧。 不 是让我给你捐点被窝褥子还是棉袄棉裤啊？ 哥 啊， 我是开研讨会来了。 哎， 就是研讨一下用什么样的饲料能把那狐狸吧喂成马那么大。 开什么玩笑。哎，你先找个地儿歇着啊。 我给人赶篇稿子，明儿就得交。 哥，写什么啊？ 就写你们农村那点事儿。 那你忙你的，我不打扰你，你忙。 是，我想忙，问题是写农村写什么题儿啊？他不写。哎，农村怎么才能富？ 少生孩子，多种树。 农村要富怎么办？ 少生孩子，种大蒜。 好。就写农村怎么才不穷， 少生孩养狗熊。 你怎么老打岔呀、啊、你啊？ 哎哥，甭说别的，就说你这写字台哈，就这破写字台，又只配写个快板书啥的。你瞅这面啊，都不平了，这啥面儿？这叫我出了坑的包。 我看出来了，哎，打结婚那天我就发现了，你足足围着他转的能有18圈啊。你有什么希望和要求照直说了吧。 哥，没啥希望，就是换吧。 我换个新的。 哎， 这旧的呢？ 扔。 我前脚扔，后脚你就拉你们家去，对吧？ 我拉你家。 你说你今儿还看上我屋里什么东西了？ 不是，东西都得换了。电视、冰箱、洗衣机啊，箱子、椅子、柜子、锅碗瓢盆、筷子。你要你 暂停。兄弟啊，你今儿进城是不是套着驴车来的？ 套车干嘛呀？ 你一个人你扛不走这么多东西啊。 我 啊，我你说你要你就要吗？你还让我换换。你过来，你坐着，我得给你上一课了。今儿我怎么看你怎么像鬼子。我当然了，你这帽子后边还差俩屁帘。兄弟，你这么做不对呀、啊，你哪能进一次城你就扫我一次当呢？啊，我得好好教育教育你了。站好了。 咱爹妈死得早， 咱俩都是孤儿。 嗯，是我用红薯啊，一口一口一口把你喂养长大的。 红薯就是地瓜。 这我知道。 你说你哥都这模样了，你还忍心卡着他吗？啊，你这么做对得起咱死去的父母吗？对得起为你长大的红薯吗？对得起。 哎，哦，总编呐，你放心吧，明天一早我就交稿。 我付了哥。哎，你看我穿那西服没？ 怎么着？ 正宗的国际名牌。 嗯， 皮尔卡丹。 哼，穿你身上也就是卡尔皮丹了。 哥，我看你有点太不像话了。怎么的？我们农村人穿西服就卡尔皮丹啊？别忘了你也是农民的儿子。 那是 切。站 有话好说。兄弟， 今儿我得好好训训你。站梁叔看着，你站。 这是养狗熊胆大了。 眼睛看着我。哥，咱爹妈死的早， 咱俩是孤儿吗？ 是我，一口一口一口 是什么？ 是你喂的红薯长大的。 我知道你今天这模样，我天天给你灌凉水。我 哥， 你长不到今天。 4年前你这么说过一回。 嗯， 我一气之下跑到家里，刻苦钻研，掌握各门科学技术。 好啊， 农业银行还给我贷了款。 好啊， 我是靠自己这双手。 好 啊，靠边。开始栽大蒜，种大葱，养狐狸，喂狗熊。哥，我富了。哥，我发了。哥，我有钱了。 你抢银行 了。哥，我赶上好年头了。哥， 电话。 哎，找谁？找我哥。 啊，对， 他没空。 哎， 干啥呢？听报告呢。哎，我说到哪儿了？ 你说现在政策好了？ 对，政策好了，不会有文化。有文化，坐，哥你坐，坐。 这要是明白过来了， 我知道。前几年啊，你让我给刮了怕， 就当我是爱的奉献，不算刮。 可是今天来，我实话告诉你，我一不求你钱，二不求你粮，我只求你一件事。 哎呀，兄弟， 你转了半天圈子还是求我不是？说吧，求你哥什么事儿？ 哥，这回我求求你，你也求我一次。 那这话我们没明白。 哎呀哥，以前吧我竟求你了，这回我求求你，你求我一次。你 哎兄弟 啊，不你 我懂了。 你不要，你 我懂了，我懂了。 不是 咱亲哥俩别谈什么求不求的， 哥你不求我，我就总觉得比你矮半头。 哎呀兄弟啊，我就是求了你你也长不了了。 哥我求求你，你求我一次不行吗？ 兄弟我真没什么可求 的。哥你不求我，我心里闹得慌，我不得劲，我憋屈。 我懂，你那是心里不平衡了。 对，不平衡。哎哥我求求你，求我一次不行吗？ 我没什么可求你。 不是我，你就求我一次吧。 我没什么可求的。 那你要不求我，我就按我的方案办。 你什么意思？ 这钱啊给你儿子结婚用。 你侄儿还小，他今年才两岁半呢。 那就留着你结婚用。 我怕你嫂子打我。 哥你就待着没事再结一次玩嘛。 你不了解你哥，我有那心思，没那胆儿啊！你 哥、啊，你不能眼瞅着你兄弟这钱砸手里吧？啊，哥，我求求你，你 我的好兄弟，哥懂你的心了。可是这钱哥一分不能拿，带回去好好办你的养殖场。 哥我不在乎这点钱。 哥也不差这点钱。 哥我求求你，求我一次吧。 哥没什么可求你的。 不是你求我一次不行吗？ 哥不能求你。兄弟 你求不求？ 我不求。 你 我就是不求，说不求就不求，不求不求。 你要不求我，我一把火把你房子给烧了。 别的兄弟 啊，完我再给你盖新的。 哎呀那太麻烦了，兄弟。 那我就烧你写字台。 哎呦，这是你哥的饭碗，你可不能烧这个。 不行，我烧你，你就 你要真烧，连你哥一块也点着了吧？ 哥，我求你，你求我一次不行吗？ 我 求我一次吧，求我。 好，我求，兄弟，我求求你， 求我啥？ 我求你呀、啊，你别求我，让我再求你了。 哎，哥。早知怕求，何必求你？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相聚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中粮集团，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前之一致，尽古意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解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严农中医讲堂》。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三千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生克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益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追先贤之一致，解民间之秘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严农中医讲堂。昨天呢，郭老师呀简单的给咱们讲了一下肠胃病，特别是胃病它的发生发展，从一开始的脾肾两虚，肠胃的蠕动缺乏力量，导致了胃动力不足，消化不良，胃胀，然后呢胃酸分泌过多，出现了反酸的现象，再然后呢出现溃疡，出现胃痛，是吧？最后溃疡严重了以后呢，就变成了穿孔，甚至啊会发展成肿瘤。那怎么防治这些病呢？郭老师呀给了咱们三个方案。第一个焦三仙，最初期的胃胀的时候可以用。第二个呢是早餐糊，调理脾胃，改善大便溏稀，适用于出现了胃胀、胃酸、胃痛的这些现象，但是呢还没有出现什么大病的朋友。那第三个就是咱们的荣起参枣方啊，脾胃通调，咱们呀可以治疗胃病和肠炎。昨天说的就是胃，今天呢郭老师是不是可以把肠子讲清楚些呢？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400-960-8378。下面有请郭老师开始给咱们讲肠道健康。 其实呀，你理解了胃病的形成以后，肠子的病呢也就容易理解了。它跟胃病形成的原因呢是一样的，一开始的时候呢也是因为元气不足，肠子呢缺乏动力，就蠕动慢了。尤其是呢肾气不足以后呢，它所形成的津液太少。咱们呢讲到肾的时候就曾经说到过，水曰润下，是吧？肾呢负责形成呢咱们身体里面必要的一些液体，这些液体呢有的是咱们能看见的，比方说唾液、汗液、鼻涕， 还有一些呢是下体的分泌物，有些呢是咱们看不见的，比方说胃液、胆汁，是吧，脑子里面的各种复杂的液体，当然呢也包括肠子里面的这个润滑的液体。肾气不足的时候呢，这个津液缺乏，各种呢生化反应呢它就慢了，那么在肠子里呢绒毛它吸收营养的速度它也就慢了，所以呢就导致消化不好，就形成了积，积了以后呢就损伤了肠壁，而且容易感染细菌，就形成了各种炎症。这个过程呢跟胃病呢是差不多的。那么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三个方子，就是胃病的这三个方子，同样也适合于呢各种肠炎。根据程度的不同，轻的可以呢用焦三仙，这个呢你到药店去抓就行啊，很简单。昨天呢还有个听众朋友呢就打来电话问啊，说焦三仙呢是哪三个来着呢？哎，它就是呢焦山楂啊、焦麦芽和焦神曲。哎，其实你不知道呢啊，记不住倒也无所谓，到药店呢你去抓药啊，你说焦三仙，药店的人呢都知道啊，每天10到20颗，跟这个泡茶一样呢，你泡着水喝就可以了。但是呀，这个焦三仙呢它的功能它还是弱了一点，年轻人呢病轻的是可以用啊，用这个呢就够了，但是老年人呢这个普遍的脾胃虚热啊，它就比较重，那就不行了。其实这三个方子对于老年人来说适用面最广的呢是什么呢？是早餐糊。真正严重到呢必须要用荣起参枣方的也不是特别多，对吧？荣起方呢太贵，早餐糊它就便宜很多，只要荣起方的1/5的这个费用就够了。这个早餐糊呢它本身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调理脾胃的方子，是宋朝呢流传下来的，原方的名字叫什么呢？叫五行健脾散。它里面呢是五味成分，有呢山药啊、茯苓、薏米、莲子、芡实，是这五种东西，分量都是一样的，把它呢打成粉，混合均匀了以后呢每天吃上20到30克，煮粥也是可以的啊，你呢批量制作，一次呢买上3-4个月的量，炒熟了以后呢你每天呢用开水冲着喝也就可以。它呢有两个功效，一个呢是开胃健脾啊，吃了呢就会爱吃饭，消化也好。我们呢在把它做成成品的时候呢是在原方的基础上呢做了一些改动。五行健脾散呢只有五味成分，我们呢还加了2种啊，准确的说应该是加了2种有效的成分。一种是什么？是鸡内金。鸡内金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啊，就是鸡素子。鸡的胃里面那一层金黄色的就是韧性很强的那层皮儿，它的作用呢是消食化积。哎，这个东西呢价格也很便宜，加上它呢增加不了多少成本，但是效果却呢提升了很多，所以早餐糊呢改善腹胀的效果就非常的快。另外它还有一个效果，它是一种特别健康的减肥佳品。其实肥胖呢也是一种积，我以前呢给大家讲过，说人为什么会胖，是因为体内有寒气，哪儿有寒气呢，那哪儿呢就多长脂肪，脂肪呢就累积在这儿，就形成了胖。你看有些个人呢全身都不胖，就一个大肚子，是不是？还有的人呢脸是特别的胖，身上倒也呢还挺均匀。我还见过一些呢专门胖腿胖膝盖的，这种人年龄大了以后呢无一例外那都是关节病，为啥？寒气都在腿上。那么如果你脾胃好呢，它这个运化的功能很强，有利于呢排出寒湿邪气，寒邪一去呢肥胖自然就减轻了。另外呢你消化好了，五谷之精微呢就能顺利的运化了，你元气足了，这人自然而然呢 就喜欢动啊，就有活力，脂肪呢就不会有多余的，对吧？这也起到一个减肥的作用。当然了，我们这儿说的减肥啊，不是像你吃减肥药那样，说三天给你减上五斤，一个月给你减20斤、30斤那样的。它是通过强烈的泻药，或者是破坏你的脾胃功能，让你不吸收，让你不消化，这样来减肥，那是以损伤身体的健康为代价的。咱们吃这个方子来减肥呢，有很多人呢，光减体型是不减体重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拿尺子一量呢，腰围小了，可是身材还均匀了啊，但是呢，体重还有可能不减轻。就呢，在前几天呢，还有一个患者打来电话，就说起他的身体状况。他呢是7-8年的稀便，一天一般呢都要拉到2-3回，甚至有时候呢是4-5回。人长得特别胖，1.78米的个头呢是240多斤，肚子呢都要快赶上那个牛肚子大了。因为常年他拉稀啊，他呢就去做肠镜检查，根本就检查不了。肠镜呢，它不是一个管子从这个肛门要伸到肠子里去是吧，给他做的时候呢就送不进去，他肠子里全是油，可紧可紧了，一往里头塞管子呢就全身疼的那个汗都湿透了，就湿了3次呢根本就受不了，肠镜都做不了了。那个大夫呢是我以前的同事啊，就跟他说呀，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生克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抑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说你这个呢没法检查，我也没办法，你也不用遭这个罪了，干脆吧，我推荐你一个人是吧，你去找他。这就推荐到我这儿了，我就给他吃了这个早餐糊，吃上呢大概是第7天啊，他7-8年这个腹泻就给止住了，连续就吃了3个月以后呢，他就很兴奋地告诉我，腰围缩了将近1尺，他的那个腰带不是一个一个那个扣是吧，紧了7个扣，一个扣是1寸多点，这7个扣是不是呢将近1尺了。而且他觉着非常奇怪的是什么呢，腰细了这么多，肚子小了这么多，体重呢并没有减多少啊，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呢是寒湿邪气它少了，另一个是呢肠胃功能好了，能给你顺利的转化营养了，利用率高了，当然也就不长肥肉了，那营养呢都变成了体力，都长成肌肉了。所以你看啊，肚子的尺寸减了，体重呢并没有减轻，而身体还得变得结实了。说到呢对便稀的效果啊，这个咱们应该说还是比较自豪的啊，它就是五行健脾散的2个作用，叫什么？叫收敛固涩的作用。一般来说，大便不成形的人，吃个6-7天，那就成形了。营养吸收呢，比以前也充分了。身体里每个器官的细胞呢，也都能吃饱了。这个方子呀，咱们要用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呢，不要去药店抓，直接用咱们早餐糊就可以了。咱们的早餐糊呢，比起你自己到药店抓呀，至少呢有2个优势。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呢，我给大家呢对药材把了关，咱们品质上呢有了保障啊。第二个呢就是味道，可以说呀，你自己抓药的话呢，这个东西你要长期吃的话呢， 很难坚持啊，因为它太难吃了。我呢把这两个方面呢都跟大伙儿呢说说吧。咱们先说说这个品质。你现在呢到药店里去，就一个山药，最贵的呢有卖4毛钱一克的。药店呢它都是论克买的，是吧？好的山药4毛一克，最便宜的呢才卖5分钱一克，那这价格就差了8倍。那您说您买哪一个划算啊？有人说当然5分的划算了，便宜呀。跟您说啊，错了，它一定的4毛那个划算。为啥？5分的那个你吃了白吃，1分钱也是白花的。4毛呢虽然花钱的时候贵，它真有效果呀。你吃完了，病得到改善了，目的达到了，钱花得有用。我呢就以山药为例子，给大伙儿呢简单的讲讲这个中药材的炮制问题。咱们呢看同仁堂门口呢挂着一副对联儿，上联是呢品味虽贵不敢减物力，下联是什么呢？炮制虽繁不敢省人工。这副对联里呢说了药材的两项质量要求，上联就说的是品味，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质量要好，产地要正，药是道地药材。下联说的是炮制，哎，炮制呢很繁琐，但是我们不能省功夫，必须呢要做到位。品味和炮制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是中药材的命脉，都很重要。如果把都很重要的两个方面硬要分出来个老大老二呢，谁更重要一些呢？咱们中国人都知道下联高于上联，对吧？炮制比品味还重要。就以山药为例子，是吧？咱呢稍微知道点这个食疗常识的人就都听说过山药是健脾的，是最常用的食疗，是吧？这个食疗药材呢是食疗材料之一，所以很多人呢就到市场上呢去买山药，就熬粥喝。网上呢有很多这样的方子，山药薏米粥，是吧？山药莲子粥等等，这一方面东西很多。可是大家呀费了很长时间，有人甚至1-2年这么坚持下来始终没有什么效果，还自我安慰呢这个食疗就是慢，只要我坚持呢就一定有效。大家是不是这样做的？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深刻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一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今天郭老师呢给你泼泼冷水，你不用坚持了，没用。你那样吃山药没有食疗养生的功能，食疗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慢，快则7-8天，慢则1个月。如果你吃1个月都没有效果，你一定有了问题。我现在呢就给你讲一讲山药的问题在哪儿。首先你要选道地的药材，要淮山药，河南产的那种铁棍山药。那位说我买的是铁棍山药啊，8块钱一斤。错了，那是你们本地产的，把铁棍山药的品种引到了本地，农民种出来的，似是而非的东西。真正的淮山药呢，鲜的也要20块钱一斤以上。这个呢，价格低的20一斤的，低于这个价格呢，它不可能是真正的淮山药。咱们说呀，第一步你先把山药给买对了，品味很好， 很贵的山药买来了怎么办呢？先切成片。这个切片呢，首先就有讲究，你得斜着切，切出来的片呢有五六公分长，大约是三个毫米厚，你这个刀工还要好，切出来呢也很均匀，厚薄呢基本都一样，然后拿去晒。现在呢很多制药厂啊，切他们呢就不会切，怎么切呢？正着切。你看药店里卖的这个山药片，很多呢都是圆形的，很圆的一个圆，这就是正着切的。那有什么区别呢？斜着切它后面的工作好做呀，炒的时候受热更均匀，你正着切呢它就差点。这就是老祖宗钻研了不知道多少年给我们总结出来的。这切片以后怎么办呢？正常呢是拿出去晒啊，在太阳底下，必须是日当正午的时候拿出去。夏天的话呢能晒到四点来钟，冬天呢你就三点钟以前你就得收回来，只晒正午太阳最毒的那段时间，目的呢是借太阳的火气呢，因为山药是健脾除湿的，得有火气。你要是上午九点钟拿出去了，它这个阳火呢就不够，这样晒出来的山药效果呢就受到了影响。可是现在这些制药厂，他们为了省功夫省成本，他们不晒怎么办呢？上机器上烘干，用热风的吹干，就像我们女同志洗完头发这个吹头发是一样的。那个鲜的山药片切完以后呢，传统的晒呢差不多需要十天左右那才能晒好，他们用吹风机这么一吹，一天就完事了。虽然是费点电，但是省了人工啊，不用搬来搬去的来回的折腾，而且还省了时间。但是这样做出来的山药呢就缺了那么一点火气，是吧？太阳的真火，没经过太阳这个过程，效果可就差远了。好，我呢这个山药片晒完了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行话说呀，要沉一沉，什么也不要干，放在仓库里阴凉背风干燥这样的地方，放在那里要多久呢？放一个月。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你晒的过程中它吸收了太阳的真火，火气比较大，它燥，这时候人吃了呢容易上火。怎么办？叫沉一沉，让这个火气平稳一点，是吧？很暴躁的这个火气呢变得沉稳了，这沉上一个月拿出来，这个呢山药要炒。现代化的制药厂呢用什么炒呢？药厂里面的那个炒药的锅，什么材料的？不锈钢的，它不是用火加热的，是用微波。药厂里面的炒锅呢啊，其实就是一个大微波炉。咱们传统炮制工艺呢，这个的要求呢必须你得用陶锅。陶锅有什么好处呢？它去湿的能力很强，在这里面炒出来的山药呢，它功能上呢就沾染了一点陶器的性。那么药啊，不就是讲药性吗？山药健脾，脾属土，这个陶就是土做的，是吧？它补土，也就是健脾的能力呢会因为这个陶锅会增强一些。这锅选对了，柴也要选对，炒山药呢要用柴草啊，煤那就不行。柴草烧出来的灰呢它也是一种药材，叫做呢百草霜，还能止血。你炒的时候呢不可避免的要一些个草灰给它落进去，是吧？它就带上了百草霜的性子，像胃出血的、食道出血的，哎，就都有效果了。除了锅，除了柴之外，后面还有讲究。什么讲究呢？你看那些个炒花生、炒栗子的，不都是直接放进去就炒的，它得加一点沙子一起炒，对吧？干炒的话呢，有可能外壳它都糊了，甚至它都着了，都着火了，里面的仁呢还是生的。哎，它呢没炒熟，因为它受热呢不均匀。哎，炒山药呢你也得加点东西炒，不讲究的是加沙子，就跟这个炒花生一样。真正讲究的呢，传统的炮制工艺里面呢是要用什么呀？ 用麦芽，先把麦芽给炒热了，然后放进去山药，用慢火啊，过去要讲了三个时辰，现在就说大概是六个小时左右，实际上就是慢慢的通熟的啊。炒麦芽也是一种药材，对不对？刚才咱们说焦三仙里就用到了它，消食化积，治脾胃虚寒。哎，你山药跟它一块炒呢，就不光是防止这个炒糊了，而且炒出来以后的山药它也就带着炒麦芽的药性，它还能驱寒，这个效果又加强了。这样炒出来的山药呢，它的颜色是土黄，是挺深的一个土黄色。表面上呢被麦芽呢扎的呢，你用手这么一搓，有点麻麻点点的啊，不是那么光滑，好像呢还有一层浮土一样。闻上去呢有一股香味啊，什么香味？很像这个炒花生那个香味，但是还带了点呢麦芽糊的呢那点苦味。哎，这个山药呢才是最好的，是最有效的山药。哈，你看看啊，实际上你别看一味简单的山药，你要想做得好，做到效果最好，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么多的步骤，这么多的讲究，你少一样，你少做一步，它的效果就差了一些。可是你看看咱们现在所谓现代化的制药啊，山药拿过来就切片，切完片呢，吹风机把它吹干了，放在大微波炉里头三四十分钟呢就炒熟了，整个的加工工艺的一天时间全部搞定。有的呢还拿硫磺再熏一熏，做出来的山药片呢是滚圆雪白，很漂亮。不懂行的人呢，这一看这个是爱不释手啊，干净啊，一看就有食欲。可是其实这个不行，越白就越不好。为什么？硫磺熏出来的，对不对？很白，你要是长期的吃，不仅没有健脾胃的效果，而且它还有害处。天天吃硫磺处理过的东西呢，那能没害处吗？你看啊，单单的就一味山药，讲究就这么多。市面上的山药，哪怕就是四毛钱一克的，也很少有这样做出来的。怎么处理这个鸡内金呢？也是一种传统的炮制工艺，叫做醋制。生鸡内金呢给它晾干了，然后上锅炒，也是陶锅。哎，脾胃用药的炒制呢都得用陶锅，它不能加别的，就是个干炒，用大火猛炒，炒到一定的火候呢，这个鸡内金呢在里面给糊了，眼看着就要着起来，都带这个火星了。用咱们吃的那个醋啊，哎，当然这个醋也是纯粮食酿造的，这个醋突然把这个醋拎到呢快着火的鸡内金上面，这个时候鸡内金的温度是不是特别高啊？一盆醋倒下去之后，它就通的一声跟爆炸似的，然后冒起一股子烟。这个醋呢要倒的刚刚好啊，不能多了也不能少了。哎，这可是个技术活儿。这样炮制完以后呢再晾干，鸡内金呢就变得黑乎乎的一团，确实很难看，但是它的效果呢跟生的时候是两码事了，成多少倍的加强了。而且这样一炮制以后呢，它那种腥臭味呢就没了，变成了苦中带酸的味道。然后咱们在做早餐糊的时候呢，一天20克的早餐糊加上20克的辅料啊，天津特产的油茶，哎，这样啊弄得它味道还真不错。虽然算不上多好吃呀，但也绝对不能说难吃了。哎，再好的东西你吃不下去它也不行，对吧？咱们这个早餐糊呀，应该算是一个味道还真不错的东西。每天呢吃上一袋40克，用开水这么一冲啊，不小的一碗。如果是饭量一般的人呢啊，也就差不多了。哎，至少它呢能顶上一碗粥。而且呢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早餐糊呢不仅是肠胃病的人调理身体咱们可以用，它还是糖尿病人非常合适的这个养生早餐。我们说过啊，糖尿病的根源就是脾虚，对吧？那你吃一碗健脾的早餐，

但是它既然是健脾的，肯定呢对糖尿病患者那是有好处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呢促进血糖的利用，让血糖的控制呢更容易一些，人的精神呀体力呀也就更好了。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三千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生克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一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本栏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阳光茶园。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本节目的健康顾问郑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下面我们就来有请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牙齿松动的调理。那尽管我们说牙齿是被称为人体里面硬的一部分，但是事实上这些牙齿却极容易受到伤害。那牙齿呢，实际上它就像树一样，牙根呢当然就相当于树根，牙的周围的组织就像包裹在树根上的土壤一样。那我们说一颗牙齿它的退化的全过程包括，首先是牙缝变大，这牙缝一变大以后啊，吃东西就知道塞牙是什么感觉了，吃一些粗纤维的菜，吃一些肉的肉丝都容易塞在牙缝当中，所以必须靠剔牙用牙线才能够完成清理。随着牙缝越来越变大，带来的就是牙的疼痛，这个牙疼这个时候会发现很多硬的东西吃不了，所以尽量吃软的东西。而这个牙疼呢，它也会随着人体出现了比如说劳累的症状啊，或者上火的状态啊，这个牙疼都会加重。那再往后发展，这个牙会进一步的退化成牙齿松动。牙齿一旦松动以后啊，它这个牙因为不稳固，所以影响它咀嚼功能，所以这个时候吃饭不敢使劲嚼，那这样就退化成了咀嚼无力。随着牙齿进一步的松动，咀嚼无力，最后这颗牙的命运就是脱落。所以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牙疼不是病，不到了万不得已是不采取措施的，所以牙有了病以后就用一个忍字儿，就忍着。实际上这种观念明显是不对的。另外还有一些人认为牙病啊就是上火了，吃点消炎药就好了。实际上我们从结果上来看，上火的牙疼吃完消炎药吃完去火药都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现在面临的是反复的出现牙疼，反复的出现牙病，而且大部分吃再多的去火药，吃再多的消炎药也于事无补。所以当这个人忍无可忍的时候，那只能一拔了之。所以出现了一种局面，就是人还没有老，但是牙先掉了。那么环顾周围，这个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那世界卫生组织通过统计美国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嘴里牙齿的保有率平均起来是26颗，而我们现在同龄段的中国的老人嘴里面剩的平均的牙齿的数目是不足20颗。那我们都知道，如果说要通过吃饭正常咀嚼功能，那必须有18颗牙在参与。所以如果连这个数目都达不到，那这就说明这个养生这个护齿是不及格的。过早脱落的牙齿，一方面它会使人产生一种面颊的凹陷，原来是丰满的，现在突然就凹陷下去了。这个地儿凹陷的叫什么呢？叫颐，叫颐和园的颐。那也就是说，为什么要颐养天年呢？就是把这块给养胖一点。现在不光没有胖，牙掉了以后这还塌陷了，这就作塞了，所以更显得这老年人苍老了好几岁。第二，它会严重的影响人的咀嚼的功能。那老年人本来牙齿就不是很坚固了，你再加上现在活动了，再加上现在掉了，它的咀嚼的功能受影响以后，它吃东西只能是囫囵吞枣。这一囫囵吞枣如果一天可以忍受，两天可以忍受，时间越长给胃肠带来的负担就越重。因为由原来牙负责的这个工作任务，现在全交给胃肠去完成了，所以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胃肠的疾病。那这个还不算完，关键还有就是刚才说过，这个牙它是人身当中最坚硬的一部分，而它是人表面能看得见的骨骼。那人还有更深层的骨质是藏在身体内部的，关键是它们是相连的。一旦是牙齿都已经出现了松动甚至脱落，那说明身体内部的骨质也会受到相应的损伤。所以大部分的人没老牙先掉的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腰腿的疼痛，而且有的人甚至是腰腿疼痛在先。这就证明牙齿和周身的骨质是难兄难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牙不好同时也影响了人的腰腿的功能状态。那这牙呢，实际上还有一点，就是它不是一活动了它就需要给它拔掉。所以人老了必须掉牙这个说法实际上是可以改变的。那怎么改变呢？当然要对这个牙齿进行周密的呵护，比如说吃完饭漱口啊，比如说早晚刷牙呀，这些都是对牙齿的保护。还有吃东西的时候不要用牙完成那些不是牙本身完成的任务，或者是牙不容易完成的任务。都有什么呢？包括用牙去开这个酒瓶子盖，用牙去咬十分坚硬的东西。那这些呢最好是用一些机械来完成，这样呢人的牙齿不容易受到伤害。那再有呢，就是针对于牙齿如何保健的问题了。那牙齿既然松动了，牙齿提前脱落了，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牙龈护不住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牙根松了萎缩了。所以针对这两个原因都应该有相应的解决的措施。我们可以看到人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牙龈在逐渐的萎缩，所以民间有一句话叫牙疼长腿疼短，也 也就是说牙一疼啊，越疼牙越长。为什么呢？牙实际上没有变化，变化的是牙龈，牙龈在逐渐的萎缩，牙龈越萎缩暴露出来的牙齿就越多，所以显得牙疼越来越长。所以防止牙龈萎缩是护齿固齿的一个关键。那如何达到护齿固齿呢？这就要找到防止牙龈萎缩的有效措施。那牙龈为什么会萎缩呢？我们看牙龈走的这个经脉是什么经脉呢？是阳明的经脉。那中医说阳明经脉的特点就是多气多血，所以在气血充足的状态下牙龈是不容易萎缩的，在气血不足的状态下牙龈萎缩的速度会明显的加快。这就找到了原因，人体的气血不足牙龈就会萎缩的越来越快。那补充人体的气血当然就能够使阳明脉充足起来，使牙龈不至于退化。那牙根松动的这个问题如何去解决呢？因为牙齿是骨骼的一部分，骨骼一旦出现了内部的疏松，连接到了牙槽骨，牙槽骨一旦疏松了就会出现牙根的松动。所以针对于牙齿的根部产生了松动，应该是用补肾固齿的办法。因为中医学管这种牙疼叫肾虚齿浮，那也就是说肾一虚这牙齿就浮动起来了，就活动了，实际上说的就是牙根这儿出现了问题。所以针对于牙齿如何让它坚固起来，针对于已经松动的牙齿如何让它重新坚固起来，那需要做的第一方面就是补气血，防止牙龈萎缩，另外一方面就是通过补肾护肾，恢复肾主骨生髓这个正常的生理性的功能。骨髓多了能够修复骨骼内部的损伤了，牙槽骨会逐渐的增加骨密度，那这样呢牙槽骨才能像大树一样根深蒂固。所以人老了也不图个啥，就图一口好的牙齿，能吃能喝，这样就有个好的身体，这个才是最大的福气。所以真正说这个牙是自己的，那用这个真牙吃咸菜都比用假牙要吃肉要香，所以要想方设法保护好自己的一口牙齿。如果保护好牙齿的话，保护得当，这个牙齿实际上是可以伴随人终生的。那关键是找到相应的保护的正确的措施。那现在面临着是既要补气血又要去补肾，两个要同时的进行，会不会分散力度呢？中医学有着共同的解决措施，是因为血肉有情之品能够提供出更充足的补益的力度。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一方面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是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血红蛋白，可以造气血，可以补充人体损失的气血，这样呢就能够使气血充足起来，就可以防止牙龈的萎缩，所以它为牙齿的坚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第二步当然就是如何稳固这个牙根。要想稳固牙根，当然是要恢复肾主骨生髓这个功能，使这个牙根稳固，骨密度增加。海狗鞭当中含有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而这些精微物质恰恰就是造骨髓的原材料。骨髓丰富了，能够使骨密度增加，能够使骨质内部坚硬起来了，牙槽骨当然也受益，当然也会更加的稳固。所以如果牙齿一旦出现松动的迹象，不要动不动就拔除，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个牙保住。而中医学想的是一种自然的措施，是应用强壮身体的办法，补充身体损失的气血，补充身体亏损的肾功能，从而 使这个牙齿能够根深蒂固，从而使老年人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所以有效的补益气血，有效的补肾，可以帮助一个人有着坚实的牙齿，有着坚实的骨质，不光有坚实的牙齿，同时有着灵活的腰腿，因为骨质的内部得到了有效的加强，所以它能够解决骨质出现的诸多的隐患。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狼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专卖店电话：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是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想的谈到小话题啊，是糖尿病者的周回神经啊病变，还下肢血管的病变。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话，它是一种常见的糖尿病啊慢性的并发症，与长期的高血糖以及微血管的病变呢有关系。长期的高血糖呀，对于神经细胞啊，是起一个直接破坏的作用，同时也损伤了神经细胞的供血的血管。所以周围神经的病变可以呀双侧、单侧，或者呢就可以起到一个对称的状况，或者呢是不对称的状况，以双侧对称性呢比较多见。后期表现是感觉呢减退甚至消失。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常见的症状有两侧的脚啊、脚部的皮肤颜色、温度、感觉、硬度，两侧都可以表现出来不同。表现出来呢，首先呢足部的麻木，那么这个脚啊踩在地上啊就跟踩棉花的一个感觉，或者呢是想穿着一双特别厚的袜子的那么感觉，往往呢是从远端的脚趾开始上行呢，可以达到膝盖那儿。这是一个脚部啊出现麻木或者是踩棉花的一个感觉。第二个呢是脚部疼痛，这种疼痛啊不同，一种是钝疼，一种是尖锐的刺疼，或者还有表现出来是烧灼样的疼，或者呢有人表现出来是就在这个脚啊踩在地上，就跟踩在那个石子路上的，很不好走路的，而且这个石子啊就很尖的，这么样硌的疼。第三个症状呢，足部啊麻或者是针刺的感觉，就跟这种麻跟针刺感觉一直不停的在影响你，那这也表示糖尿病的并发症，就是周围神经病变以后出现的。另外呢还有第四个呢，足部发热， 有的人是发凉，所以不一样的这种感觉。第五呢，粗疼，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坐部或者腿部如果啊碰到床单的时候，甚至都可以出现了疼痛的感觉，那这个就是太明显了，就是说粗疼。第六呢，小腿或者坐部的肌肉啊出现了这个疼性的痉挛。这个小腿跟坐部肌肉出现了疼性的痉挛的话呀，这有点像咱们这个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呢，这个晚上出现腿抽筋儿啊，就是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刚才说的，首先呢，是一个呢这个坐部的呢麻木踩棉花的感觉。第二个是足部疼痛、钝痛、尖锐疼或者烧灼疼。第三个呢是足部麻跟针刺疼，那就很严重的这个针刺的疼的感觉。第四呢，足部发热或者有人是发凉的感觉。第五呢是粗疼，就说你碰上它以后就感觉疼了，所以晚上睡觉碰上床单都可以发觉疼痛的感觉。第六是小腿或者坐部的肌肉出现了痛性的痉挛，所以咱们出现这些状况的话呀，那么实际上啊就已经表示啊，就说出现了糖尿病啊这个并发症之一，就是周围神经性的病变。那这个情况你得赶快应该上医院，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就确定你的变发症的严重的程度，另外呢也有变化呢，是一个是下肢血管的病变。糖尿病人呢可以出现下肢血管的病变，那这个也是常见的慢性啊并发症之一。这个呢一般都发生于60岁以上。老年人呢引起下肢疼痛、麻木、发凉、溃疡、坏疽、糖尿病作继发呢感染，一直到呢截肢，这是糖尿病人呢致残的主要的原因之一。所以说糖尿病人呢，就是除了注意周围神经病变以后，还要注意这个并发症啊，就是下肢血管的病变。因为这个下肢血管的病变呢，这个影响啊很大，下肢疼痛、麻木、发凉、溃疡、坏疽，表现出来是糖尿病足，这继发呢还可以出现感染，到最后呢有人甚至要截肢。那么这个呢首先是这个表现第一，下肢发凉、麻木、腿部抽筋儿，容易被误认为呢是老年人缺钙，所以就耽误了这个糖尿病作啊对于血管病变的影响。第二，行走一段距离以后会产生下肢的疼痛，背婆呀就是停止不能走了，走一段路产生下肢疼痛的话，你走不了了，停止了，那么休息一会儿呢，这个呢疼痛可以缓解。如果再次的行走一段距离以后呢，疼痛啊就再一次的出现，随着缺血的加重，行走的距离啊会越来越短。那么除这个以外，病人还可以感觉腿发凉，所以这个表现呢，还是啊就是很明显的，你走不了路，走一段不行了，疼得厉害，您得休息。休息完了以后呢，哎，您再接着走的话，又是走一段，又疼痛了。所以呢，这种啊，这个情况就表示什么？你下肢的血管儿供血供氧啊，严重的不足才造成的。刚才第二种是你在行走的时候出现了疼痛，第三种情况啊，你不走路，在休息的时候也还可以出现下肢疼痛，尤其在夜间入睡的时候疼痛加重。第四种情况是组织缺血坏死，严重的时候出现了肢体的这个甚至这个皮肤呀都发黑，感染出现了溃疡坏死， 那么这就啊，就是影响到，就是说有的就必须要截肢，否则就危及到生命。这是病人最后啊，这个一种没无可奈何的状况。所以说，糖尿病人有人呢，这个他的症状啊，并不是那么特别明显，感觉啊无所谓。这个呢，但是呢，时间长了以后，糖尿病病程在十年左右，或者有的人不需要十年，八九年都可以。50%的人呢，就有周围神经病变，跟这个糖尿病人的下肢血管病变。那么这个问题还是要，就是说跟我们其他方面的糖尿病的这个出现的并发症呢，咱们一样要重视这么一个问题。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排灵芝集团生产的仙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对于我们的健康是起一个全面的一个调理。灵芝可以呢是做到一个预防糖尿病。那这个呢？不是空口啊随便说的，这是这个问题是在很多人的专门的有人研究灵芝，就是一辈子30-40年50-60年就是在研究灵芝以后得出来的，结合着这个临床上的应用啊得出来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结论，改善呢这个预防啊糖尿病的出现，防止啊并发症的呢发展，改善血糖尿糖的症状，还可以呢预防延缓糖尿病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啊，对糖尿病的心血管系统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啊。糖尿病患者从发病到出现心血管的这个并发症，比如像糖尿病视网膜血管也可以病变，肾脏的血管也可以病变，还有末梢循环的血管还可以病变，再加上今天咱们要谈到的这个糖尿病人的周围神经啊，这个出现病变，下肢血管的病变，那当然这个时间呢就是说积少成多，大约是8年到10年。糖尿病合并心血管疾病的人呢比较没有糖尿病的人患同样疾病呢会更严重更厉害，那当然危害健康呢更严重了。灵芝对于糖尿病人呢除了降低血糖维持血糖的平衡以外，对于血管的保护可以去预防啊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不管你是大循环、大血管、中血管、小血管、微血管，那么都是一样的可以得到它的帮助的。灵芝不仅有降血糖的功能，还可以降血脂、减轻动脉粗样硬化，所以呢对于预防整个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呢还是啊能够帮助啊起一点啊这个保护的这个健康的这个作用的。咱们说这个糖尿病预防，那为什么灵芝可以预防糖尿病呢？这中间呢就是在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以后咱们也弄明白这个问题。因为咱们胰岛素分泌出来以后，当然年龄啊大了，胰岛素分泌不足造成糖尿病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胰岛素就是分泌出来了可是不起作用，原因是在哪儿呢？就是葡萄糖内量因子啊在你体内啊缺乏。那么分子生物学发展了以后知道葡萄糖内量因子的分子结构，这是一个生物大分子啊，它是3个氨基酸加上2个维生素 B5 加上铬元素，